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王蓉200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《我不是黄蓉》，实际上也是她的一首很经典的代表作啊。当年就是凭借着这首歌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她。那说到黄蓉，大家都会想到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那样一个古灵精怪、聪明可爱的黄蓉的形象。那在那么多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的这个电视剧版本当中，最入你心、最让你难以忘怀的一个版本会是哪一位演员演的呢？我们再来听到李行亮的一首新歌《皮皮虾我们走》。 这一天洗完七分半，慌慌乱把袜子穿反，掐指算又没了早餐，出门看一路车塞到了五环，怎么办，什么怎么办，反正我也没车上班，也有几道人碎成一堆饺子馅，皮皮虾我们快走，皮皮虾去吃肉店，皮皮虾我们走，向前面漂亮的姐姐搭讪，想溜走十几双眼看，又加班没钱没晚饭，看文件对对对又对着我看，皮皮虾我们快走，皮皮虾快准备上天，皮皮虾我们走，红色三倍速明天，我们快走，皮皮虾老司机开车，皮皮虾我们走，下班后想拥抱大山部落，皮皮虾抬起小圈圈，皮皮虾吹你的胸口，皮皮虾他嘟嘴说着你真的讨厌，皮皮虾他不想走了，皮皮虾他真的累了，皮皮虾我们走，回到家停下来好好歇歇， 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新的单曲叫做《皮皮虾我们走》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啊，就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，看到很多人会用这样一句话，就会很奇怪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梗啊？那么李行亮呢，用这样的一句，这个应该是网络流行用语啊，作为他的这个歌曲的一个主题。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他也尝试了很多的变化，模糊二三次元音乐界限，冲破次元壁，用层叠多变的这个音浪演绎二次元神曲。这个说起来有点悬，但是刚才在听过之后，你应该有一个比较这个直观的这样的一种印象，对吧？至少在这首歌曲当中，是和李行亮以往的演唱风格是有很大的差别的，一些这种魔性的乐感，带一点点搞怪的这样的气氛，对不对？应该说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轻松感觉的，许哲佩2001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气球》。 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，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、他的、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扁的、好的、坏的、美的、丑的、新的、旧的，各种款式、各种花色，任你选择。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，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、他的、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扁的、好的、坏的、美的、丑的、新的、旧的，各种款式、各种花色，任我选择。飞得高高远远远，好剪断了线它就撕掉，生命的短短寻找好喜欢就好，美到不可越变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快要撕掉也很骄傲。你不想说就别再说，我不想听不想再听，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，我不在意不会在意，放它而去随它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，张学友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《在你身边》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站在你身边，那样的一种可靠，那样的一种踏实，会让你觉得生活很美好，对不对？有这样的印象没有？所以你会发现陪伴真的是一种最长情的告白。那比如说恋人之间的这种陪伴是一种长情告白，那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陪伴是最好的一种教育，而作为儿女去陪伴自己的长辈，陪伴自己的父母，那其实又是一种最好的一种孝心表达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身边实际上是一种很美的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方式。黄雅莉2017年说故事的人总掉眼泪专辑当中带来的歌《粉红》。 什么时候开始的旅行，跟着你一路走走停停，你喜欢的城市有我爱的场景，零下八度的天气也有你像夏天一样温暖我，欲言又止，暧昧却 这是黄雅莉带来的一首歌曲《粉红》，也是出自她的新专辑《说故事的人总掉眼泪》。说起黄雅莉，应该说是一名才女啊，既画画、做设计，又写书、唱歌。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她也是以城市旅人的这样的一种身份，用自己独特的视角，通过十首歌曲讲述十个朴素平凡但是又很动人的故事。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1999年认真精选集专辑当中的《给你幸福》。 你笑我笨，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，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。也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，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。请别再隐藏坚强，有人整夜无

杰尔带来的一首歌，2002年《爱之初》专辑当中收录的《没有你的每一天》。没有你的每一天，其实依然是24小时，其实依然是分为早上、中午和晚上，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些不同的地方。不同在哪儿？就是因为没有你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许嵩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断桥残雪》，很中国风的歌词，很美的意境，我们一块来分享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寻不到花的这一枯叶蝶，永远也看不见凋谢。下的小桥屋檐，读不懂塞北的谎言。梅开时节因寂寞而缠绵，春归后又很快湮灭。独留我上烟花飞满天，摇曳后就随风飘远。断桥是否下过雪，我望着湖面，水中寒月如雪，指尖轻点露肩。断桥是否下过雪，又想起你的脸。若是无缘再见，白蝶流连垂泪好几遍。